蓝河觉得君莫笑的行为不失光明正大，所以他相信光明正大去问这个问题，对方也不会不以实相告。 比你们目前的成绩再提高2分多钟吧。 叶修说。 2分钟？ 这个记录我建议你不要拼了，成绩的关键就在最终 boss 拖呀。面对这个 boss， 我这个散人的优势是你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拥有的，即使你们能练成娴熟无比的配合去压制，最后还是要差一点。 为什么？ 因为队伍配合我们也可以有，但散人你们没有。 好吧，看来这个记录只能买兄弟你不要出手了。 这倒是可以。 叶修答应得很是坦荡。 好吧，兄弟你这次需要点什么？ 蓝河已经完全接受这个事实了。一份清单发了过来，蓝河看后没有怎么大惊小怪，也没有急着去讨价还价，反倒是很平静地答复。 我考虑一下。 蓝河又下线了，他又回到了神之领域。神之领域的蓝西格玩家都知道了，蓝河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而且一般都不会是什么好事。此时突然看他又出现，昨天和他一起刷过记录的四人心下都是一怔。 哎，记录已经被刷掉了。 四人中的弹药专家比严飞第一个发来消息问道。 暂时还没有。 那你回来干什么？ 给你们看看君莫笑提出的条件。 他的条件？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不会来再破我们记录的条件。 蓝乔，你这话的意思，我们记录是一定会被君莫笑破掉的？ 他说他还可以把现在的记录提高2分钟以上，你觉得我们行吗？ 他说你就相信啊？ 我相信。 比严飞一边骂着一边发了一个无语的表情，而春意老是懒得发消息的，只是约了蓝河在他们正在进行的副本门外界。在蓝河等候的时间里，比严飞却已经把一切都转告给了春意老。副本出来碰面时，从春意老的口气中，蓝河也听出他明显的不快。 怎么回事蓝乔，你是诚心想让大家看你的笑话？ 如果不请君莫笑留一手，非但会让大家看了笑话，而且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记录再也无法拿回来。 蓝乔老大，人只是虚张声势罢了，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绕岸垂杨果然是借机就发难了。 我只觉得他的人还不错，所以愿意相信他罢了。 蓝河淡淡地说。他人不错，人不错会绑架副本记录来勒索各大工会？哼。绕岸垂杨冷笑。 记录不是专属于大工会的，哪里来的绑架一说？ 蓝乔，你。 春意老等人都觉得有些奇怪。白天蓝河的态度还不是这样，对于君莫笑表现得也挺不忿，可这半天一过，此时的蓝河却是很理解君莫笑的样子。 道理不是这样吗？有能力刷记录，谁会不去刷？我们竞争不过对方，也只能用这样的法子来换取记录了，或许就是放弃记录。 蓝河说。 谁说我们竞争不过啊？ 比严飞有些不高兴。 蓝乔老大， 说实话，你是不是和这个君莫笑串通到一起了呀？ 绕岸纯阳突然阴阳怪气地来了一句。蓝河对他根本是无心理会，他相信春意老这一帮兄弟不至于弱智到产生这种怀疑。春意老也是过了半晌终于说话。 蓝乔，你最近大概是太累了，放轻松一下吧，这次这个副本记录交给我们。 你是说 让绕岸垂杨来替你吧，我们五个去刷记录。 春意老说。 春义老的决定让所有人都呆住了。代替这个词此时此地出现显得十分敏感。大家当然知道春义老表面上的那层意思，但是内里的是不是意味着从此开始五大高手的地位真的要进行一次更替？论实力，绕岸垂杨高过蓝河，能看出这一点的已经并不只是春义老一个人。但是五大高手的这个高从来就不是只用技术来决定的。蓝河在工会的人缘远非绕岸垂杨可比。但是此时春义老突然说出这么一个决定后，众人却都只是一怔，没有人上来多嘴说话。大家毕竟只是猜测，还不敢肯定春义老真的就有这种深层次的暗示。而大喜过望的无疑是以绕岸垂杨为代表的这一伙人，他们虽然不敢肯定春义老是否有抬他们上位的意思，但至少这是重要一步。代替蓝河在第十区这个看似非常难缠的副本记录里做到蓝河认为不可能做的事的话，孰优孰劣可就有着一目了然的关晓。他的呼声必然又会高出很多，再加上蓝河这次的退缩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没准连一向素来向着蓝河不怎么待见他的老骨干都会被争取过来呢。绕岸垂杨那叫一个激动，正准备上前表态，却听到蓝河静静的道： 君莫笑他们，刚刚四个人，只是四个人，四个三十级的，没有 MT 骑士，也没有牧师，完成了炎女巫的手杀。这就是你动摇的原因。 春义老说， 这个从一方面进一步印证了他的实力，但更主要的还是我突然发现他的行为其实都很顺理成章。我们单方面的从我们需求的角度认为他不应该如此，抛开这种态度，这本就是游戏设定下的合理竞争。那我们现在去刷记录当然也是合理的竞争了。 这个当然，但是从我们对记录志在必得的角度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好不好试了才知道。蓝桥，你宁可相信那个什么君莫笑，也不愿相信自家兄弟的实力。绕岸垂杨好容易迎来一次机会，真怕春义老被蓝河给说服，连忙又去挤兑。蓝河沉默了好一会儿，终于开口： 实力不是因为相信就会有的。不错，从死人月六级杀野兔 BOSS 上来看，君莫笑的实力的确要胜我们一筹。 春义老说，但是琉璃之地这种被打烂的副本，实力的发挥也总有一个极限。我敢说，就算是下了一支职业战队，在这种低级副本的表现上也只会和我们在伯仲之间。他们能做到的我们一样能做到，他们能做到而我们做不到的，在这个副本里一点用也没有。 说得对，会长，我们出发吧。 绕岸垂杨激动着， 先让蓝河帮你联系个账号卡吧。 哦，蓝桥老大，麻烦了。 绕岸垂杨笑着说道，其实昨天他就萌生了要去第十区表现一下的念头。第十区的账号卡他自己已经搞到了一个，不过此时却终于不用表现出来，由得蓝河去准备吧。 还有最后一点， 蓝河想说的却还没有完全说尽。 君莫笑的职业是散人，这是职业战队中也不存在的，这是一个变数，我们无法预料。 既然是变数，为什么就一味的相信这是对我们不利的变数？ 这次却是绕岸垂杨抢着回了蓝河。 更何况散人这种玩法不是君莫笑发明的吧，早在 N 年前就有了。如果真这么有利的话，是不是所有副本记录都是有这个职业的参与创造的呢？ 说起来琉璃之地这个副本的记录比散人还要久远啊，不过好像各大区的记录队中都没有散人这个职业啊。 散人这么厉害，能打出没人破得了的记录，那怎么没流传下来？ 绕岸垂杨这个家伙也确实做了功课，特意研究了各大区的副本记录和副本队。 散人毕竟是很多年前了。 蓝河的解释已经越来越显得无力了，周围的兄弟甚至有些不忍心听下去，他们都不明白蓝河这一次为什么会这么固执。 老蓝，算了吧。 有人开始悄然给他发来消息， 就让会长他们去试一下。 哎，先拼一下再说，不行再想别的办法。 好了，就先这样吧。 春一老也终于放话， 蓝桥，你再准备个剑客账号吧，白天我们再刷一下记录。 蓝河无法再说什么，只能默默地答应下来。白天，同样是下午三点多，蓝西阁神之领域出去的五人队再次出现了第十区，只是剑客的操纵者换成了绕岸垂杨。比严飞他们几个都是不言语，对于昨天蓝河的固执，他们有些不高兴，不过对于绕岸垂杨这个嚣张的新一代高手，他们同样也不怎么喜欢。只不过这人的实力在蓝河之上，由他加入，刷记录的能力的确要提高些许。 各位老大，咱们这就去吗？ 绕岸垂杨却是精神抖擞。 走吧。 春一老也不多话，几人到了琉璃之地，开始刷记录。小本又熟，基本指挥也没有太多话说，一路推杀过去都是十分沉闷。直至到了最终 BOSS 托亚，因为需要配合来提高成绩，相互之间的提醒才多了一些。即便如此，沉闷的气氛却依然不减，好像只有绕岸垂杨一个人精神百倍，其他三人都有些没精打采似的。这一趟刷出来，最终的成绩与原记录还差着稍许，相当不令人满意。 几位老大，随便打打这成绩了，多磨合一下肯定更狠啊。 绕岸垂杨这小子倒也不泄气，很有斗志地说着，却是在给几人打气。 你们三个过来。 春一老此时走到了一旁，却是招呼比严飞、入夜寒、曙光玄冰三人过去。绕岸垂杨一怔，这回避他的意思也太明显了吧，这些家伙是想私下里说什么呀？绕岸垂杨心里郁闷，却也不好表现出来，一个人在副本门口无聊地打着小怪，耳机声音调到了最大，强忍着快被流氓小怪们的叫骂震的耳聋，却还是没能听到那边四个人有嘀咕什么。 你们三个怎么回事啊？ 春一老语气严肃。结果三个角色一个脑袋转左，一个转右，一个望天，这种动作却是可以用转换视角的操作做出来的。 我说，你不会真的怀疑蓝桥吧？ 转头朝着左边的入夜寒说着。 废话，怎么可能？ 蓝桥的话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 第二个说话的是望天的曙光玄冰。 我知道， 但就是对他这么肯定的态度感到不爽是吧？ 往右边的比严飞说。 傻逼，你以为我是你啊？ 哦， 无论如何我们都只能走这一步。 怎么讲？ 真如蓝桥的意思，直接向军幕校选择妥协的话未免太轻率了，这要传开了去，工会的人会怎么想？有绕岸垂杨那帮小子在，很可能借机搞出一些乱子来，所以我们绝不能在这个时候突然向军幕校妥协。 那也没必要把蓝桥给踢掉吧，就算这是他不愿意做的事儿，我敢保证蓝桥也绝对不会消极怠工。你搞了绕岸垂杨那小子来，看他那得意的样，好，我承认他水平比蓝河是要高一点点，不过 也就是一点点而已。 比颜飞是个爱憎恨分明的人，高兴不高兴都不会藏着。 高一点点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军模校确实能把我们记录再破掉的可能性，带着绕岸垂杨正好堵了这帮小子的嘴，以后再和军模校有这种交涉，他们也不会再来阴阳怪气的了。 比颜飞听了一怔，入夜寒却又是接着说， 那万一军模校破不了我们的记录呢？ 那说明蓝桥的判断是错的，那还有什么可说？ 你这家伙， 曙光玄冰倒吸了口冷气， 深谋远虑啊你。 毕言飞说， 所以会长是我，不是你。 春一老倒是不客气， 好了，都给我精神点，妈的，只要是换了蓝河来，态度肯定比你们三个都要端正，今天不把这个记录给我刷出来，你们三个都给我蹲在地市区别回去了。 那个记录嘛，多多磨合一下，下午不出晚上也肯定破了去。 四人笑骂着朝着副本入口这边过来， 走了。 几人朝绕岸垂杨招呼了一声，绕岸垂杨有些茫然，从几人说话的声调中他明显可以感觉到几人跑开说了一下悄悄话后突然就变了，什么情况这是？第二次下本，之前沉闷的气氛突然挥之不见，互相之间的沟通明显变多，前方也是一变顺的，到了托亚磨合却还是有些问题。这一趟出来记录是破了，却只是提高了5秒，远没有达到他们期待的效果。 靠，这样可不好啊，这一点点破上去，满意的记录没出来，奖励经验都要升级了。 比颜飞骂着，破纪录除了一件紫装奖励，经验奖励也是很丰厚的。 怕什么，有的是角色给你用，继续刷。 第三次下本却是在推小怪时就出了一次大失误，毕竟再高的高手也不可能保证每次都一点瑕疵都不出，不过对这一次几人都没在意。此时他们想提高纪录，唯一可突破的地方就是在最终 BOSS 托亚这里的配合。三次结束记录无起色，算是做了练习。 晚上0点再来，现在跟我去九区接着练，账号卡都拿到了吧？ 春一老说着。春一老这次显然是要来真的了，荣耀十大区每区当然都有蓝西阁的势力，每区更有琉璃之地这个副本。春一老早已经联系了各区的会长，弄了30级的账号送到眼下这五人手中。此时第九区开始，每区3次的机会开始了漫长的练习和磨合。每个区3次机会，每次基本都在30分钟内完成，1小时可以通关2次，从下午3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2点，这基本就是蓝西阁最强的五人，足足刷了18次琉璃之地，刷的5个人听到这4个字就想吐。但是成果却是喜人的，四人的配合效率越来越高，对托亚的限制越来越得心应手。无论是哪个大区，显然都没有人对琉璃之地进行过如此重视的研究。从第7区开始，5人队开始扫荡记录，6区、5区，最终都把这个记录归到了蓝西阁的名下。只不过在老区，这样的低级副本记录